北京时间的晚上8:05，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各位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再次相见咯。所以说呢，还是同样的啊，还跟我们每期的节目一样，跟各位说一下如何能够找到我们。那具体的方式又有以下的一些选择，各位去选择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传统的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有各种各样的视频参与方式。那具体的办法各位听好喽。第一个，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那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直接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也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搜索另外一个关键词叫做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进来。 当然啊，今天呢确实非常推荐大家来观看一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啊。 是的， 因为今天这个日子呀是12月30号。 30号， 对，距离2019年的到来呢只有一天的时间了啊。 是的， 当然 呢，时间还是挺快的。 对，时间确实挺快的啊。这个我们俩在一起搭班做这个挑战新歌声这个节目呢，也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了。 没错， 还差一天就一年了。 没错，时间真的是太快了。而且如果各位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一直也都是用音乐的方式，包括之前的活力榜之类的，都是用音乐然后带给大家快乐这样的一个状态，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嗯，没错啊。所以呢今天啊也算是作为我们两个人今年最后一期节目啊。 没错， 奉献给大家啊。虽然我们俩今儿还是一样不会唱歌 不开嗓，但是呢我们会给各位抖包袱啊 对，会给各位挖坑的 啊。对， 还是按照老规矩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邹新力，欢迎 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邹新力，我是一名歌手。 哇、 欢迎欢迎啊， 欢迎。 今天呢，新力也是作为我们的挑战嘉宾啊，会给大家带来五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没错，非常的期待了，而且一看都是精心设计过、精心挑选过的，拿着吉他，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一个风格。 对，我们也可以先猜测一下啊。 你初次见到新力，因为我是女生嘛，可能判断不会太准。你初次见到新力的时候，你觉得是怎样的一个男孩？ 很内向，或者是说那种类似于应该是唱民谣性质的歌手。 哦，民谣。然后很内向，腼腆， 很腼腆。 我是觉得我第一次，因为今天不是第一次，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觉得是一个乖乖的大男孩。 对，有相似， 有点萌那种状态。但是，哎，他唱歌什么样的？ 对，他在歌声当中会不会跟他现实生活当中的性格是一样的？ 对呀、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来说一说你对于我们要说的话，对于我们挑战新歌声要说的话，当然也有对自己要说的话。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对我们今天嘉宾，也就是新力，他的一个印象值或者他的期待有哪些呢？ 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新力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 这是我去年年底写的一首歌。2017年年底。这首歌叫别。 别 。 对，比较伤感可能。 好。突然没法接下去了，我说你刚来了我们节目就别。 对。 但是啊你看。 别呀。 这首歌曲是在2017年年底写的一首歌。今天正好是2018年的年底。 对，还是蛮有意义的。 对，一起来看一看新力这个2017年。有没有离别过什么一样事情？强行给它变成一首欢快的歌曲。好了，不多说了啊。这个接下来这首歌曲《别》啊，一首原创歌曲，来自于新力，一起听吧。 真实。如果不是因为有明天，我们也不用离别。在我身边，哎呀哎呀哎呀嘿，你即将要与我分别，哎呀哎呀哎呀嘿，不知道再见会在哪年。 刚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叫做《别来自于心里》。 嗯，确实很伤感啊。不知道相见会在哪年，不知道遗忘会在哪天，确实。我相信如果要是刚刚各位用心去听，用心去感受的话，应该也是会带入到这首歌的情境当中。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 哦，这歌啊， 当时的创作背景是什么样的？ 创作背景就是在自己喝了两杯威士忌之后。 嗨， 对，因为当时有一个朋友，然后他马上要去国外了，对，可能就是因为像我这个年纪，我现在岁数比较小嘛， 对，这个待会儿我们会 Q 的 啊，对对对，啊 ，sorry， 自己 Q 自己， 没关系。 就是我这个年纪，可能大家都在出国留学呀、然后可能有的就在那边定居了，然后其实还挺难受的。 其实现在这个年纪是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段哈， 天南海北， 对， 全世界哪儿都有，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你的感触由来于此。 对，没错。 除了这首歌他的理解让人惊讶之外，其实刚刚他也说到他年龄很小， 对， 左老师，你来猜一下他多大？ 这个真的是，就是如果我们不看长相，光听声音的话， 对， 你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略带沧桑， 久经沧桑，这可能不仅仅是两杯威士忌， 不是略带，是久经沧桑，对， 对，这真的不止。这个不只是两杯威士忌能解决的事儿了，知道吗？ 对， 这可能是一瓶吹下去之后才有这种效果。 嗯，所以说你的年龄是？ 我今年21，我过两天就是19年，就那会儿就22了。 哦，所以是97、98， 97年的， 九七年的，哇哦。 那接下来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让你这么久经沧桑？ 哦，没，就是可能先天嗓音就这样，然后。小时候也挺喜欢，因为我喜欢弹吉他嘛。其实说实话，我最早喜欢，因为我现在唱的大多数都是民谣。 哎，我还猜对了。 对，民谣。嗯， 对。然后小时候就是刚会弹吉他，可能说实话，民谣会简单一些。 嗯。 然后我就经常弹民谣，听民谣。 嗯。 然后听着听着，自己就脑子里全是这东西了。这跟创作跟自己听什么也是有关系的嘛。 受到小时候听歌的一些习惯的影响 啊，对， 然后现在的自己的风格也偏民谣。 可能以后会慢慢有所改变吧，不过现在大部分的歌都是民谣的。 那你的嗓音呢，就是你是从小听的时候刻意去学去模仿往这边靠，还是就是一直这样？ 没有，我从小其实变声前咱就不说了，变声之后可能就是嗓音就是稍微成熟一些，对， 偏沧桑一点， 对， 偏沧桑， 还有颗粒感的声音啊。 对。 但确实啊，刚这首歌曲别一首原创歌曲，我突然想到一句这个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叫做每一次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这个是把我们刚刚那个稍微带点忧伤的情绪转过来了，为了更好的相遇。 对，就虽然说你看刚刚心里说他写这首歌当时的原因是因为朋友要去国外出国，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当然每一个人听到这首歌，听到这个别，或者说看到这个字的时候，都会想到各种各样的离别的场景，或者跟自己的爱人啊，跟你的朋友啊，等等等等，哪怕是大学毕业这样的离别， 对， 都算是离别。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每一次离别，包括我们跟2018年说再见，这也算是一次离别，这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去迎接2019年。 对，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离别，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但不得不说这歌唱的是真好。 对， 还行是吗？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非常好听。 只是我们惊讶于你对于事情的理解，可能已经超出了你的年龄，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还有一点啊，你是不是就是很小的时候，因为你很小去学吉他，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原创的呢？ 我原创是这样的。之前在我16岁、15岁那会儿，就有人就开始说嘛，就是有我的朋友，就说那你怎么不自己写点歌？然后那会儿就努力在自己有在写词儿，但是那会儿比较幼稚，然后写的东西不是很好，就但是也喜欢这个东西嘛，就会去想，然后慢慢的就开始会写了。 15、16岁的时候，他竟然说自己的写的比较幼稚，我在想，你看他去年写的就已经很成熟，非常成熟了，远超他年龄的成熟， 远超常人，或者是 对 比 同龄人的、 这个、就。咱就不拿同龄人做比较了。 真的，所以我在想他所谓的幼稚是多， 感觉这个话好像有一点儿。一会儿出门可以能把我拉黑，我告诉你。 要不我们再听一首歌再来感受一下。 好啊。刚刚这首歌曲别啊，来自于邹心凌。那接下来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歌？ 下面一首歌，这首歌叫相思病。 相 思病。 对， 感觉都是故事型的，就是里面有故事。 对，这首也是 小时候比较矫情的。 这是喝了几杯之后写的？ 没有，这没喝这个，这就是熬夜来着。 我发现心力真的是很会，就是对付我们的坑。 一带而过。 说理，对对对。 我之前看过你们的节目，所以这次就是 有备而来，怎么办？ 很强。一会儿我们 要想一想招数。 好了，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相思病》。 一起来听。 喜欢看你的小模样，凝望着你醒来发现梦一场，归期遥遥何时才能回家乡。你在海洋尽头过得怎么样，是否和我一样缺个大拥抱，是人没收太阳的光芒，是人才能一丝那时的伤伤。亲爱的，我会看星星，像你一样眨眼睛。生活啊，总是没那么美丽，你只需要照顾好自己。亲爱的，我会写首歌给你，写出我是怎么思念你。晒不到月亮送给你，我会把我的心送给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亲爱的，我会看星星，像你一样眨眼睛。需要照顾好自己。亲爱的，我会写首歌给你，写出我是怎么思念你。摘不到月亮送给你，我会把我的心送给你。摘不到月亮送给你，会把我的心送给你。 大致就是这么一首歌。 看这首歌曲来自于心力，叫做《相思病》。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啊，简单的曲调，然后略带作啊，按照他的说的话，那个时候叫矫情啊，但其实并没有，很好听、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们网上 很有挑逗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挑逗， 把心摘下来送给你，各位收到了吗？我看到网上大家应该都已经收到了哈。然后有朋友就说这个小哥哥唱得好好听啊，对啊，他是小哥哥，然后 是男的， 而且也很好听。然后同时还有说长得好像汪苏泷，有人说过吗？ 有人说过，但是我真的其实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对，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 对对对， 唱歌很好听的。 要我怎么形容呢？ 然后同时还有朋友 MIA 说小邹加油加油，说好好听哦。然后还有说造起来造起来，都在为你打 call 哦。 对，还有朋友说要公布手机号。 对，还有要手机号的，我刚略过。 对， 我们之后可以留一些其他的方式嘛。 心里是单身吗？ 我怎么看 要这么讲吗？ 我怎么看这位哦？这是男生女生的号 ，Horace 啊、没有看清楚啊。 瞬间转移了一个注意力。 对，我们接回说下这首歌《相思病》。 对，《相思病》 这首歌是什么时候时写的？ 这首歌就特别早了，这首歌是十六七那会儿写的。 十六七 的 时候，哇 哦！十六七的时候加上一个熬夜的夜晚，当时在想谁？ 当时其实是这么一个情况。我那会儿呢，就是喜欢一个女孩儿。对，然后。就是他也出国了， 嗨， 这是不是都是一个人？ 感谢航空公司给我的这么大的支持，让我写这么多歌。 可以， 所以当时是为了因为这个事情所写的 啊，对， 啊， 当时想法比较单纯嘛，然后就觉得写歌 你有什么事都想写进去，就跟写 抒发感情嘛， 对， 跟写日记 写日记一样，对对对。 哇哦，其实很多民谣就是这样子创作出来的。而且我感慨的是，十六岁吧，按十六岁算，到二十岁，2017年是20岁，然后这个之间有4年的时间，5年的时间。 哇，你居然算得这么仔细吗？ 我觉得你5年的时间跨度好大呀。 是吗？ 对，但是能感受到你创作的一些进步，就比如说像一开始的别会更写意一些，就是感觉更有韵味。 不，有可能是这样的。你看，相思病是写给自己这个 亲爱的人哦， 而别呢是写给自己的兄弟，这两种感情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吧？OK， 那我认识的比较浅显了。 哎，我看到 都很好听，都很好听。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人公布了你的手机号， 我的妈！ 当然中间四位被这个 Q 掉了， 对对对，这个特别像那个，就我们现在应该公布一下这个摇号，不是摇奖的这种136，尾号是3636，很六很六。 很六很六啊。这个还有朋友说这个心里的歌听了之后感到心灵纯洁而透明。非常好， 这位朋友一定是故意的。 嗨，真的中间都给你逼掉了，为什么还要再打 出来？对，中间已经那啥了，然后他又把它补出来，太配合我们了吧。 可以啊， 一看就是真爱粉了。 今天呢，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这位啊，叫做邹新丽，一位原创歌手啊。今天带来吉他弹唱啊，很多自己写的原创的歌曲都非常非常的好听。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听的歌曲，也会有好多的故事的歌曲， 没错， 等待着大家。 我们一会儿见喽。 一会儿见了。 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个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再次相见了。那半点过后还是要跟各位重申一下我们的方式，也就是如何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具体的办法有以下的选择哦。首先，如果各位在开车的话，不妨调频到 FM98.2 AM927 来听到我们的声音，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更加强力推荐的就是视频的互动方式。那具体的办法又有以下的几个。首先呢，在微信当中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 关爱青年计划。 没错，关爱青年计划，各位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就是我们的栏目。所以说各位点击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进来咯。 那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邹新丽，欢迎新丽。 欢迎。 Hello 大家好。 哇哦！ 刚刚上半段的节目呢，给大家带来了两首自己的原创歌曲，一首叫做《别》，另外一首呢叫做《相思病》。 都很好听，风格还不一样。 对，而且都很有自己的特点。 对，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有一种挑逗的感觉。 挑逗到了你吗？开个玩笑啊。 那么一会儿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啊，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大家，所以抓紧点击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当然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留言互动，跟我们说一说你们的新年愿望。你看我们的新年倒数日又往前进了一点点呢，我们的标题上哦。 对， 很可爱，没准明天的时候就放到前面了。 明天变成年倒数日， 对， 然后变成 就前面就没有空格，特别有意思。 好了，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心里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 接下来这歌叫隔壁村的王二傻。隔壁村的王二傻。 我突然觉得我被 Q 到了呢。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然后 我突然想把音乐推上去，然后让我们两个默默的看你一会儿。还有这么对号入座的人吗？ 没有，就主要是突然那个就是对这个词比较敏感。 对。 所以这首歌又是什么风格？ 这歌其实 听起来有点调侃的味道。 稍微有点调侃，不过这歌其实挺欢快的，但是其实写的事儿是一个挺伤感的， 挺伤感的， 所以是欢快外表下的悲伤的事情， 黑色幽默了， 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好，那我们通过音乐的方式， 我们先不说，一起来听吧。 对，来听。 不管你心里想着谁，我愿意陪你看夕阳。不管你心里爱着谁，我一直待在你身旁。那年十八，他还没出嫁，可他的心上人却不爱他，他就嫁给了隔壁村的王二傻。二傻真的很爱她，她根本不想嫁给那王二傻，可是她真的没办法，她的心上人就是不许她，还背着她与别人勾搭。不管你心里想着谁，我愿意陪你看夕阳。不管你心里爱着谁，我一直待在你身旁。二傻媳妇天天闹着回娘家，但二傻真的没办法。二傻学会了弹吉他，只为了哄媳妇留下。二傻天天弹着那把破吉他，他媳妇夜夜不回家。他最爱唱的就是这首歌，隔壁村的王二傻。 不管你心里想着谁，我愿意陪你看夕阳。不管你心里爱着谁，我一直待在你身旁。不管你心里想着谁，我愿意陪你看夕阳。不管你心里爱着谁，我一直待在你身旁。我一直待在你身旁，我宁愿你把我遗忘，我宁可你把我埋葬。 这首歌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是一个好复杂的情感故事， 真的是一个好复杂、 好复杂、好复杂的一个 情感故事。 对，就只有长大了写的，所以就比较复杂了。 哦， 对，真的，我觉得在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当中，首先作为小孩子而言，我们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俏皮吧，对吧？它的曲调或者是说它的歌词写得很直白很俏皮，但是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觉得 听出了韵味吗？里面真的好多角色呀。我不是，就是我相信大家如果对跟我一样，应该就是假如说各位是第一次听或看到这首歌的话，一定跟着在分析剧情，就是这个人那个人啊，隔壁又有一个人，哦，这边还有一个人， 这谁跟谁跟谁跟谁， 对对对，这很烧脑的一首歌。 哎，有点像这个驴得水。 就是您是说风格是吧？ 对 啊， 类似于风格或者说的整个的故事情节， 中国 country 是吧？ 对，有一点这种感觉。 哇哦，我看大家的评价也非常的高啊。蓝色会同学说，这是我看到最这是我听到的最好听的原创歌曲，真好听。然后还有麻辣西施说真棒，L 金说好听，然后还有开心豆说真好听啊，还有很多很多。 那这首歌作为原创而言，当时的创作背景是怎样的？ 这歌，就是我实话实讲嘛，对吧？当时我是 你是哪个角色？ 你确定实话实讲是无所谓的是吧？ 我是无所谓的，无所谓的，对对对。然后，就是当时其实没什么灵感，然后我就是在家里玩吉他嘛，我觉得这个旋律特别好，然后我把旋律记下来了，然后。就是我就给他安了一段故事， 哦， 对，然后 那这段故事是 真的还是 这段故事假的？ 我们都已经 把刚刚拿起来的西瓜 好期待 重新放到了地上。 对，其实我特别想说这故事真的在哪儿在哪儿，然后但是它确实是个假故事。 那就好，那就好。 所以你为什么会构建这么复杂的一个剧情？ 其实还好吧，三个人物关系 其实还好，对， 没有，其实他也不能说全假，就是我感觉就身边的几个朋友， 你是听到了他们的故事， 对，然后就感觉他们挺惨的，就是喜欢着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就是挺还是 很累，然后挺傻的，但是又不敢，或者是说不想， 对， 不甘心去放弃， 对， 只能是不甘心去放弃吧， 对， 对，然后就写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一开始还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这个可能在我脑海里像是在农村发生的事儿， 所以你会把那个情境就是设在这样的地方， 对，因为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了，在就是像尤其像这个 城市生活当中， 我觉得大家就没有太多的心思去真的去对一个人好，即使他不喜欢你，你还一直对他好，一直对他好。对，我是这么觉得的。 从前慢，一生只爱一个人。 这可能真的是很怀念，或者是说 对，当然，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借着这首歌啊，这个毕竟2018年只剩下 一天 多一点点的时间了， 一天零两个小时的时间了。 对，我们也可以借着这首歌，希望故事当中的情节在2019年永远不会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没错，很好的一个关于爱情的心愿。 对，当然也希望啊，这个所有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你爱的那个人一定会很爱你的。 突然发现今天左哥特别的甜。 真的吗？ 可能新年要来了， 我可能是被热的。热了加号就多 啊！今天真的是很甜很甜、啊。 要不你看这个吐鲁番的哈密瓜 啊、 哦？为什么甜呀？ 原来你是这个原理啊！ 对呀、啊，一热 突然觉得很有科学道理的样子。 这哪儿跟哪儿，这都是。好了，这个不闲扯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刚这首歌叫做《隔壁村的 王 二 傻》， 嗯。一首非常引人深思的歌曲。 对。 接下来心里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 下面这首歌是叫《客家姑娘》。 客家 姑 娘， 对、 哦， 这个我先打听一下，这是真实故事吗？ 这里头没写什么东西，就是没写你想要的，给不了你想要的。 没。 今天 怎么知道我想要什么？ 心里真的是时时的在防着我们。 对。然后他是一个，因为我去那边，我感觉他们那儿人都挺朴实的。 嗯啊，哦，你是去到那个地方，然后看到了客家姑娘的样子，然后做的这首歌。 对对对，我那会儿对过去，然后感觉他们就是他们给我了很多灵感。其实这是我写的第一首歌。 这有点类似很多歌手都会去各个地方采风。 嗯， 对，然后看到的、听到的、然后想到的，然后把它写下来。 对，我还比较喜欢去各地去走一走， 哦， 然后因为其实就是灵感这个东西挺受这个环境影响的。 嗯，没错， 而且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东西。 嗯， 对。 所以你说 所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分享这首《客家姑娘》。 是的是的，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听了。 对，感受一下在心里 眼中的声音中的客家姑娘。 嗯，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 小镇就在南方，有个客家的姑娘就在那地方，她的脸上扬着笑容，扬着对生活的幻想，可没人知道她的那些故事。在那狭窄的小巷里提及了一些向往，我说我要唱遍天下，你要吃遍四方，是不是所有南方的城镇都能闻到诗人的味道，是不是每个客家的姑娘都跟你一样。客家急着悲伤，爱情不匆忙，也许就在老街上。客家的姑娘，你清澈的眼睛在知道会在何方。爱情不匆忙， 就在老街上。爱情不匆忙，也许就在你身旁。 客家姑娘， 爱情不匆忙，也许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旁。 哎，真的确实啊，能看到这个客家姑娘的影子。 而且这首歌听完就暖暖的感觉。 对对对， 带着希望，我看到大家也是充满着希望的在听啊，都说好听，在说周心力加油，非常喜欢你的原创歌曲，新的一年也要加油，感谢各位，各位一起加油。同时还有一个留言是特别感动的，然后名字叫做麻辣西施的这位朋友，他说我儿子是你的校友，他现在呢是名海军战士，现在此时此刻他在部队，也在听着你们的广播，听着你在唱歌哦。你要不要跟他说两句话？ 我说实话，我不知道我有校友这么厉害，就是去 现在应该是在部队当中，就是对，然后现在跟战友一起在听我们的节目。 对，就是可能咱们认识啊，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就是希望你在部队里生活得很好。 哇哦， 为国争光。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小小的 有一个小请求， 对，小小的请求，说心力，我们都在支持你，同时有机会。能不能给海军战士们写首歌？ 其实我也有过这种想法，就是给咱们的就是保卫国家的这些 军人们 写一些歌。但是其实这个并不简单，因为我也有尝试过，但是那个是很高尚的东西，然后我可能现在这个年纪还写不出来。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长远的目标当中。 对对对对 对, 对， 可能会在未来啊，会有这样一首歌出现的。 我相信此时此刻啊，就是心里的这位校友，然后现在在部队当中跟战士们在一起，跟战友们在一起，我相信你们应该也能够通过歌声当中感受到这份温暖，同时心里也说了，未来一定会做出这样的尝试。 对，没错啊。我还看到有朋友说是这个留恋2018，展望2019，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边还能继续听到这个歌声啊，加油！ 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心力，名字叫做《客家姑娘》。不知道刚刚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这个有没有想象到自己脑海当中的这个客家姑娘的影子呢？ 每个人心中应该都会浮想到某一些人吧。 对，没错啊。当你想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你跟他的一些故事，或者是包括在整个2018年当中你所遗憾的、所经历的那些快乐的、悲伤的一些事儿，都可以跟我们一块分享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啦。那接下来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而且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怎么说？ 因为它是一个翻唱，是不是？ 对对对。我简单讲一下吧。这个是我一个好哥哥写的。是写的北京胡同里的一些事儿。它是一个变化。从之前就是大家的胡同生活，到现在的这个城市 生活， 对对对对对。这首歌叫门墩儿。 门墩儿， 对， 就是北京那个就是小四合院前面那门墩儿。 对对对，就是说的就是那个门墩儿。对，我是比较喜欢这个歌，因为我虽然我没住过胡同啊，但是我经常去找他们玩，我从小就总是去那些地儿找同学玩啊什么的，其实也挺有感触的。包括到现在其实胡同越来越少了。可能以后再见到这些画面就会机会很少了。对， 哇，这也是带着孩提时候记忆的一首歌曲。 对，没错啊。当然也是 希望能保留这种传统文化、 对对对，而且真的还跟这种就是马上我们要跨年嘛，辞旧迎新，其实一年一年变化很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翻相册的习惯，因为最近因为一些事情，我也会经常回去回顾一下过去时候的自己和家人啊，跟朋友在一起的样子，就会有这样的感慨。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先听歌，先从这个门墩儿开始见证一下时间的飞逝。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门墩儿》，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 墙边开满牵牛花，邻家的姑娘是个漂亮的妞啊，她和我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坐在门墩上看着她，哎，她笑起来就像是一朵花。不大，可我爱着他。谁家挑来了做饭的香味，谁家的孩子乐得直蹦高。商业街，我家也搬到了五环外呀，这里再也不是我的家。我多想回到儿时我的家，哎，天天看着青梅竹马的他，我们又坐在那门墩上，哎，抬着头看着那片蓝蓝的天儿。这里不再是我的家呀，地方很大，可心却空了。商业街开不出那牵牛花，哎，高楼大厦挡住蓝蓝的天儿。魂牵梦绕那我的家呀，日思夜想青梅竹马的他，我还想再为他梳小辫儿，哎，再抬头看着那片蓝蓝的天儿。也想青梅竹马的他，我还想再为他梳小辫儿，哎，抬着头看着那片蓝蓝的天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点灯说话，吹了灯做伴儿。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邹心丽，叫做门墩儿， 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和记忆呀、 也唱出了时间的变化吧。当然也是希望啊，这种传统的一些你说它是一个住宅也好，说它 我觉得更多的是承载了很多代人的回忆， 嗯， 在里面。我希望这种东西真的不要再丢了。 嗯，即使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随着现代社会的一些发展有了变化，但是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心中把它永远藏住。 对，去找到自己小的时候坐的那个门墩儿，小小字儿坐门墩儿， 哭着喊着想媳妇儿啊，要媳妇儿， 要媳妇儿啊。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6啦。这个我们今年。我们俩今年 啊， 这个2018年最后一期挑战新歌声呢，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明年呢，明天还会有挑战新歌声的最后一期。 对对对，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准时用音乐的方式和各位相见。 嗯，好了，那2018年就这样了。2018年就这样了， 对，2018年就要结束了，各位跟我们一起祈祷，我们2019继续加油，也感谢所有朋友在最近不是在这2年当中对我对大佐的支持，谢谢各位。 好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还有我们的邹新丽，非常 感 感谢。那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获利 Music， 这就是这样了，明儿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 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1000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